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我是 Manfred 渊阮文涛。我身边有几位好朋友啦，第一是 Jeff 哥啦。 喂 ,Manfred 哥你好。 第二个就是阿 Paul 啦。 Hello。 建筑师。第三就是 Alan 啦，我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今日的话题是臣服于建筑之下。咁点解会咁嘅话题呢？我哋有時成日都覺得建築呢就係同住宅有關嘅，有時香港人 唔 係 咩？ 哎呀，我哋今晚就要講呢個話題。 喂，唔係咩？ 呢個就係開始有趣啦。我哋成日都覺得呢建築呢，其實偉大嘅建築啦，都係為咗人民服務。其實我哋就要傾呢樣嘢。你點睇呀 ,Jeff 哥？你好似好多意見喎。 都唔係，我覺得有時大家睇建築呢 ,in general 咁先算啦，要睇佢咩形狀啊，靚唔靚啊，用咩材料啊。咁但事实上呢，臣服于建筑之下呢，我觉得喺某个程度上又係有佢个一个学问。原因呢，当你有或者有啲人有权力，譬如皇帝，譬如教会教廷，当佢哋想 establish 自己有个权力嗰个 status 嗰 阵时呢， 佢係好希望呢，可能佢哋嘅皇宫啊，佢哋嗰个大教堂呢，係有一定嘅 power 喺嗰个建筑里面。嗱，呢样嘢可能包括形状啦，好多时可能有个 dome 啊，你入到去哇。咁另外可能係一啲好靓嘅雲石啦，大理石嘅 detail 喺度啦。即係你根本嗰啲好 exquisite 嘅材料你摆咗落去，跟住呢啲手工全部可能人手琢磨啊。呢啲係喺建筑里面呢，是好明显是要嚟反映个权力。但是讲返转头，点解建筑唔系俾人住嘅咩？点解要系咁呢？咁我都觉得有时呢啲嘢系我自己都拗不着头脑，有时呢啲嘢唔知道其他点睇。 我咁觉得啦，你剛才讲个主要系一个图腾啦，一个形状啦。咁你哇，好多人望到啊，万人膜拜呢个一个状态。第二就系彰显嗰个工艺，好多人一齊去投入呢件事，哇，个个都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咁亦都系一种权力，咁就令到一班人去投入。所以呢，喺建筑本身嘅一个叫做形态嘅糅合呢，就系呢两嘢好多好多都系咁。但系呢，喺景观上我就觉得亦都有好多啲庭园都系为咗建筑呢種臣服啊，臣服呢種建築嘅狀態而去做嘅，你覺得係咪？我就覺得 Versailles 啦，你講一講啊， 係啊係啊， 或者中國嗰啲庭 園，我覺得 中國庭園可能唔係，你點睇？ 好似阿 Jeff 咁講，即係其實你所講就建築係俾人住，即係一個人嘅需要啊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其實建築同埋園景建築係同一件事嚟嘅。喺早期就係講人嘅需要，咁其實最早因為人曾經係遊牧民族嚟噶嘛。即是打猎的嘛，咁点解突然间要有建筑呢？其实就是他哋想将周边的环境去改变，去迎合自己的需要。咁最早就是最基本的需要，譬如话你种田啊，农业都是咁出嚟的，我要食嘢啦，我要抵御啲猛兽啊咩呀，咁但係整整下呢，就人又唔满足了，我基本需要满足咗了，跟住佢哋个需要就越来越多啦，跟住就开始有权力出现啦，开始点解要咁华丽啦，開始點解？咁頭先阿 Manfred 講，去到最 climax 啊，最頂峰嘅狀態就係帝王，凡爾賽宮，咁嗰啲地方係講緊個皇宮又要好宏偉，其實外邊嘅園林都要好宏偉，佢要係最宏偉嘅。當時啲帝王如果見到有啲宏偉過佢嘅，佢會殺咗嗰啲人。咁呢個就係權力嘅頂峰啦。 但係你可能有陣時會係一個襯托啦，譬如嗰個景觀反而冇咁華麗，令到嗰個建築可以比較再叫捧上去多啲，有冇啲咁嘅案例呢？ 兩樣都有。其實如果係話凡爾賽宮嗰啲咧，佢係一個叫 complementary， 即係大家互相，即係我哋叫 heroic 啊，就唔知中文點叫佢哋英雄式嘅， 英雄式 係啦，有英雄式嘅，佢哋係要 complementary。咁但係有啲時候咧係做得唔係咁好嘅，即係譬如話我又見到。早期啊，意大利見到佢嗰啲文藝復興好靚，跟住入咗去法國，佢學又學唔到，好多時學唔到一啲園林㗎喎，原來建築咪學到，原來點解呢？因為意大利係好多山㗎嘛，咁你法國係平原嚟㗎嘛，你都做唔到嗰個梯級式，咁你就冇嗰啲效果㗎嘛，倒返轉又係喎，後來去到英國，英國見到凡爾賽宮嗰啲咁靚，又想喺英國學， 就浪漫時代啦， 又係唔靚㗎喎，因為英國呢 它又不是平原， 是 又不是意大利那么多山，是它是那些 mile land 和 rolling， 两样都做不到，因为它又要创自己的风格，就变成那个就是由一个权力开始，但是慢慢慢慢因为地势上演化出来的东 西、啊。但我反而呢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就譬如天安门广场咁先算，其实一个大乜都冇嘅广场， 呢个嘢 系啦。咁呢个倒翻转头咧，就背后嗰个意思好明显，就 系 对住嗰个建筑，我要即系有个咁大嘅空间喺出边，等你哋可以睇到，可以 assembly。其实旧阵时我谂，如果我哋嗱，我唔知啲武侠片啊，啲嗰啲片，究竟佢系咪真系真啊？好多时都系嘅，即系皇帝讲嘢嗰阵时，前面一大扎人企喺度。其实佢倒翻转头喺中国嗰阵时咧，好多呢啲所谓出边嗰啲庭园咧，系全部都系冇嘢嘅。倒翻转 头， 系啊， 阅兵啊， 系啊，系咯，for 呢个 purpose 嘅倒翻转头。 即系本身好似紫禁城佢嗰、那个 布局 就是咁样啦，吓佢系为咗嗰个万国来朝。咁如果喺纳粹德国嗰阵时，即系讲紧纽伦堡啦，吓佢嗰个大嘅广场，喺就拍成拍咗片添啦，吓 Albert Speer 帮佢做咗个好大嘅广场，去为咗歌颂嗰班人喺里面发生嗰样嘢。所以即系其实我哋今日个话题讲完噶啦，系咪？即系建筑等于文物咯。喂，嗱你 喂，但系 Having said that， 呢样嘢其实喺呢个年代咧系有一个好强。强烈嘅改，或者有个好强烈嘅 urge 去改变咯，因为好多时你而家，譬如法国嗰啲皇宫啊，已经不是皇宫，好多不是皇宫。 其实咧，我同佢好多年朋友啦，学管中西啊呢位仁兄，我就你可以讲下啲案例，譬如你讲下日本嗰啲建筑啊，佢哋又比较即系 subtle 啲嘅，即系对于权力啊，对于呢啲比较叫做。歌功颂德嘅一種哲學，好似同我哋有少少唔同。你點睇？ 因為頭先大家講過唔同年代、唔同地域、唔同國家，咁其實可能我依家就諗咩叫權力先？即係大家我哋依家講緊嘅可能係皇帝講緊以前最高嘅 power 宗教咁嘅樣，去到今天何為權力啦？政府大嘅公司其他咩嘢都好，咁其實。如果我哋反而深究落去建築，我哋係每一樣嘢，我哋都會有一個權力喺度。單從我哋自己屋企，可能點解阿爸阿媽住主人房大間啲，阿仔房會細間啲，工人房唔知喺邊度。咁呢啲其實都係權力嘅一啲象徵嚟。咁所以如果話臣服，我哋翻返去個主題嗰度，咁其實係咪就係依高嘅 power 去到我哋做啲建築、做啲園林，去到 serve、去到服務某一啲人，令到佢嘅所謂嘅權力。彰顯出嚟咧，這個我諗可以大家又去諗一諗，觀眾又可以大家去分享一下。咁頭先講話去到日本啦，咁其實同頭先講喺西方嗰個建築嘅比較，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平面，冇咁 grand， 冇咁好多用雲石啊嗰啲材料，可能變咗好自然啊。你見到啲皇宮，甚至乎寺廟，其實都係啲木建築， 同樣好矮啦，佢 全部都係平面，係啦，最多係有個塔，就係嗰、那個就係成個例如宮殿或者嗰、那個寺廟嘅核心。咁所以大家對於可能神啦、啊，可能對於嗰、那個去 serve 嗰、那個皇帝啦、啊。嗰、那個方式或者嗰個文化係唔同嘅顯現，就變咗個建築亦都有個唔同嘅彰顯出嚟，甚至乎對嗰個地區有嘅 material 亦都直接地將嗰個建築嘅顯示又變咗另一層次。 唔係啊，呢個好引人入勝嘅，即係日本嘅建築就其實仿漢啊，仿唐。係 仿 嗰陣時嗰個君臣嗰、那個英文叫 hierarchy 啦，即係佢哋嗰個叫階級啊，就冇咁明顯嘅嚇，即係都係講緊一種平和，都係講春秋戰國佢哋好向往嗰種一種君君臣嘅關係嚇，係一種平等，所以可能成個佈局就會有一種調整啦嚇，同埋 但我覺得反而係佢哋嗰個美學。個元素重要，因為其實你睇到咧，日本其實佢有好多嘅建築咧，都係好 natural 嘅木建築嘅。個detail 其實係仿 真係仿唐朝啊嗰啲年代， yeah, yeah, yeah, 但係佢係好多係用 natural finish 添，即係呢樣嘢係我諗同佢哋嘅美學本身係有關，同埋佢嗰度地震啦，所以我諗佢會盡量避免喺嗰個年代起啲太高嘅嘢，我自己覺得會係可能係咁嘅原因。 親民啲水平。 不過我覺得而家嘅權力倒翻轉頭，你話嗱舊陣時就可能你政府啊，你真係。你德國啊，或者就算舊陣時英國都係啦，佢哋會集中咗，即係啲勁嘅建築全部係即係好多 details 啊，好大嚿啊，做曬皇宮啊，做曬parliament 啊。但係倒翻轉頭，我覺得而家嘅建築美學咧，雖然你可能都係揾啲大建築師做，佢哋盡量咧倒翻轉，我自己覺得咧係盡量透明嘅，好多嘢都係盡量用玻璃，即係嗰個美學同埋個權力同埋嗰個政治。嘅因素咧，係影響咗個建築個 language， 或者我 vice versa， 即係個建築師個睇法係影響咗而家嗰個建築關於權力嗰個佈局，嗰個佈局咯。 即係等於其實你係喺希臘啦，希臘文化即係其實羅馬嘅建築都係，佢係好講求一個叫平等噶嘛，即係佢 rotunda， 佢嗰個 agora， right？ 佢哋都係關於一個 discussion 嚇，都係關於討論嚇，所以嗰個圓形有 steps 啊，咁個元老會嗰個 senate 就喺嗰度討論，咁又係另外一個頭先你講嗰個狀態嘅另外一個演繹咯，人民參與嚇，咁我。咁咧，其實我哋可以喺下一個環節咧，可以傾下呢樣嘢。主要我哋可以講下咁有啲咩案例係喺嗰個政權嚇，同埋一個神權嚇，佢兩樣嘢附和得好好嘅嚇。我諗呢個環節我哋都講嘅嘢太好講啊，係咪啊？即係我哋有啲又講到已經涉及到宗教啦，又涉及到景觀啦，又涉及到唔同嘅文化啦。我諗我哋下一個環節將會更加有趣嘅。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好多人都話第一個建築體嚇喺我哋有記錄下就是 Stonehenge， 咁我就嗰時打個問號，究竟佢同權力有冇關係咧？好多人就話佢一個鐘嚇，即係嗰啲光啲射落去幾點，有啲又話係一個墓碑嚇，有啲人又話係彰顯嗰個民族嘅一種團結嚇。咁呢個係我覺得一個咁多年嘅謎團嚟嘅。咁另外一個建築體啦，其實同呢一個脈絡有關嘅，就會我認為都係希臘文明啦，即係起碼我哋讀嗰陣時係啦，就講緊Olympia 啦嚇 ，Acropolis 啦，你要上個山啦，上去咁，然之後有啲柱啦，就係嗰啲女人頂住個頂啦，其實就係話係奴隸嚟嘅，咁好易有意思，裏面就有架 Athena 喺裏邊係咪啊？都係要對神靈係有種膜拜嘅嚇，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第二個嚇，我哋讀建築嘅會結合到。嘅一個案例，咁第三啦嚇，羅馬啦，我哋個個都去過啦，係咪啊？你哋點睇咧？ 其實頭先帶出所有啲案例咧，就算去到可能你講日本都好，大家會見到係好多人有梯級， yeah. 上去好高嘅嗰、那個希臘嘅山， yeah. 日本嘅廟可能有十幾廿級樓梯都要上一上去， yeah. 總之感覺到係要大嘅，你要向上望嘅， yeah. 你要喺嗰度係平時係你不可接觸。咁樣有個距離，咁先至有一種剛才講嗰種神服嘅一個感覺，亦都令到嗰個主人啦覺得好似即大地在我腳下嗰種咁樣嘅感覺。咁所以如果喺每一個文明裏面，頭先講，如果我哋喺去到Stonehenge 嗰個咁樣嘅地方，其實佢哋最初嗰種文明或者嗰種技術未必做到去頭先講喺成個山開咗出嚟，但係佢都希望用一種可能向上溝通，可能佢當時就對於天就係一種最大嘅權力，咁所以俾天控制曬啦，天氣唔好就冇得收成，冇曬動物，咁所以點樣去令到每一個年代感覺到我哋研究翻建築同埋權力嘅關係，其實可能要睇翻。剛才講文化、地理歷史啊，所有嘢加埋曬之後，原來嗰種權力就衍生到嗰個 建築的姿態、建築的文化，到今天不斷地演繹到 去到我們現在去看建築，原來權力可能都有另一種象徵的，就是現在我們看在個社會上面什麼為之權力了。 嗯，其实冇噶，你睇下，我哋而家都系越嚟越嗰个叫做人民化嘅，系嘛？即系人民大会堂吓，人民广场吓，人民路吓，咁啊，但系咧，我头先讲好多内地嘅例子咧，我系好有趣。嗰阵时我细个喺大陆做嘢啦，我起个歌剧院，咁啊嗰个设计院啦，就话我哋嗰阵时啱有个入口系落咗几级嘅。咁然之後佢就話：，你唔可以咁噶。佢話點解？我哋嗰時奧地利公司啊，佢話你要向上。 向上。 佢話點解咧？佢話因為咧，我哋中國人就講陰陽。係。你落就係陰上就係陽。咁同埋領導啊，領導佢一定要上噶嘛。咁樣佢就呢度就咁我就 門口影相。 係啦，門口影相。咁所以變咗你由門口影相，咪將佢事弱化咗咯。但係其實都係一個講緊一種倫理我哋中國人嚟，所以建築好多時都係一個倫理嘅一種叫做一個 extension 一個倫理嘅演繹，所以我就覺得喺我哋中西方嗰個文化，其實呢個都係共通嘅。雖然兩邊都冇乜話喺呢個講文字十世紀之前，大家都冇見過我諗呢個好有趣嘅。 其實幾有趣，即係頭先講開話雅典聖城啊，好有嗰啲咁嘅 hierarchy 啊，咁其實香港最早的建築群真的講緊19世紀中開埠的時候就是政府山那段地方。其實我覺得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研究，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風水陣來 的。我要開多一集講這 個。你可能開了你 的。它港督府它是港督在個山上面中環你知道都是即上流。它前面就兩翼。港督府前面兩翼。一翼就是聖公會嘛。就是國教、英國國教，另一翼咧就是政府行政啦，即係宗教的核心和行政核心喺曬嗰度。跟住佢後邊係咩？後邊就是郊野公園，那個叫做冰頭花園。 冰頭 花園，咁就是香港最大同埋最出，其實亞洲都最早的那個公園。 係咪 啊？係啊，150多年。咁所以哇，這個風水陣好靚嘅其實。 佢共通啫，一般佢你睇下去到倫敦而家都係㗎，你聖 Paul's Cathedral 就神權啊嘛，隔離都係 administration 㗎，你去到聖 Martin's Field 一樣嘅，成個佈局都係即係個中庭，但係就四一個好似叫做我哋個三合院嘅一個概念，係咪？ 係啊，係啊。 我哋頭先又咪有講過咧，我哋啲公園又喺山上邊啦，係嘛？即係你一定會去過啦。 係啊，以前上邊即係山頂嗰啲公園咧，即係而家就公眾入去啦。山頂公園以前其實就係港督嘅 冰頭花園 嚟嘅，佢又上山咁啊涼啲咁樣。咁嗱，佢前面有景觀哇，望出嚟哇，即係大地在我腳下中啊！當然啦，而家就商業大曬， 冇問咗上嗰度， 係試過啲遮住曬。咁呢個就時代轉變啦。 唔係，其實你唔好話 IFC 啦，其實中環嚟講都自從。即係真係開始發展嗰陣時候，我諗幾多年啦？1960幾、1970幾年，其實好多舊建築冇曬啦，就越起越高。咁IFC 係最一個我諗最標誌性嘅建築啦，而家喺海邊。另外一個就是對面海嘅 ICC 啦。咁其實睇得到，其實嗰個權力核心，用翻權力先啦。已經由可能啊，由政治去咗金融。咁其實好多時中區都俾人一個感覺咧，就係喺個權力核心嚟嘅，金融嘅權力核心嚟嘅。即係就算有啲 I 邊去咗灣仔嘅，都可能叫自己做中環乜乜咁樣，或者有啲明明喺上環嘅啦，都話自己喺中環嘅。咁即係呢樣嘢係好多時大家會留意到咧，好 subconsciously 已經係將權力呢樣嘢咧係集中化咗喺一個點嗰度嚟。咁正話你哋講開文化嗰度咧，我就諗起。其實好得意嘅，喺嗱建築係為活人而做啦，但係其實建築某個程度上咧，亦都係為即係以過去嘅人嚟到做。等你睇下啲金字塔，直情係一個好好嗱，你正話講松懈咗，唔知點嚟啦。金字塔亦都係一個好神化嘅嘢，對我嚟講啊，喺一個咁嘅民族裏面竟然可以做到咁 geometric 嘅。 嗰個年代啦， 嗰個年代，仲要係用石砌出嚟，然之後下面仲有好多機關，係為咗擺一個皇帝嘅屍體。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一個 ultimate 嘅權力嘅表現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唔係皇帝，你唔係一個咁有身份嘅人，邊個起個金字塔俾你啊？ 所以剛才 Alan 第一節講嗰個問題，我覺得好引人入勝，即係為咗乜嘢權力先？其實我哋咁多個民族啦，起碼我哋講緊 Occidental 啦、Oriental 啦，起碼啦，即係東方、西方，甚至乎講緊伊斯蘭文嘅嘅文化，好多都係人權係重複於神權。 嗯， 所以如果預期我哋成日都喺度講緊人權啦嚇，我反而覺得神權是更加令到很多優秀的建築在這個世界上能夠冒起的。你看根本所有你見到最會去的名勝有多少個不是旅遊即是個叫做是為了這個教會或者為了宗教，是不是我剛剛去了曲阜啊，曲阜即系孔子嘅故居啊，山东，佢哋起咗个好鬼大嘅孔庙啊，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即系得意啊，即系孔子系咪神咧吓啊？但系佢绝对系一个好多以往我哋中国嘅君王去统治吓呢个地方嘅一个象征，所以而家我哋都会将呢样嘢變咗做一個我哋嘅一種共同文化嘅符號啊，一種圖騰。咁你睇下嗰啲印第安人啦，可能佢哋比較貧乏啦，嗰個資源，不過佢哋起碼唔會用石去起嘢。但你見到佢啲 totem 啊，即嗰啲木，佢都係一啲高啊，同埋佢哋會去做雕塑，亦都係彰顯自己工藝嘅一啲措施，所以我就係覺得大部分你去睇親嘅都同權力有關噶啦，係咪？但係頭先你講啊，商業都係，係咪先？咁我哋覺得有啲乜嘢唔係嘅咧？我呢個都好有意思啊！我哋 乜嘢唔係同權力有關 嘅，但係係好嘅建築。 我諗依家你例如喺香港啦，即近少少啦，舉啲例子。嗱，首先，見到所有關於所謂權力嘅嘢，就係好似好高嘅。你唔會見到個地產商揾塊平地起啲好平嘅嘢，好大都好，你唔會佢哋唔會咁樣做，一定要起啲標誌性嘅嘢。第一，第二就係個 location 係要好 prime 嘅。咁間接亦都可能會講到風水呢樣嘢，英國人未必去睇風水，但係嗰個好風好水嘅地方，其實大家唔同民族都會覺得嗰個地方係好太陽，有山有水，係舒服。嗰、那個地方係最好嘅地方，就係俾一個最有權力嘅人會霸咗啦。唔會一個普通人就會把地方嗰個皇帝去到唔知山卡啦，咪都唔會噶嘛。所以地域所有嘢呢啲加埋曬，我諗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咁如果頭先講撇開少少去諗呢件事，我哋香港睇翻，如果我哋維港啊，除咗睇到大嘅商業建築之外，可能就係我哋會見到嚟政府總部。例如依家 M Plus 啊，好多苗師人，我哋都圍住海邊嚟到起。大家我要對面海，我就望到呢座 building。就算依家我有個 LED screen 發光發亮，對面一定要望到佢嘅。咁可能依家係咪我哋去演繹權力？嗰啲屬於人民嘅建築，人嘅權力就喺呢一度，大家一齊都彰顯出嚟咧。呢、這個可能又係一種當代我哋依家點樣演繹權力同埋建築嗰個諗法。 其實咧，我哋可以追溯翻呢個20年代咧，喺俄羅斯引出嘅一個叫做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嚇，佢將嗰種工業嘅權力啊，即係嗰個人嘅智慧將會係彰顯喺工業裏邊嚇，咁就有好多藝術家、建築師就起啦，所以咧就影響咗之後，蘇維埃嘅建築就好好勁啦。我哋呢排啦粗礦派建築師嚇，出到好好嘅電影。其實主要嗰個引子都係關於權力同埋關於建築嘅一個關係。而我哋好多時都係成為咗當權者嗰陣時啲咩叫做 工具 啊，即係冇好啲講。我諗呢個幾有意思嘅，你哋點睇咧？或者阿 Jeff， 你對constructivism 嘅建築？ 我覺得嗰樣嘢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係演變咗咧，喺現代某啲建築度啊。我覺得譬如蓬比杜中心， yeah, 其實是一個好好好嘅一個變奏嚟嘅， 係 佢係將所有結構機電擺曬出去，擺到好靚靚，跟住全部卡都曲曬去，裏邊咧就仲有一個好好嘅展覽空間。 嗯嗯， 咁呢樣嘢係我覺得一啲好 inspiring 嘅嘢咯。 是啊，我哋呢一個案例就我哋讀書一定會識㗎啦。我哋可能呢下一個環節呢，我哋可以深入講下一啲 失敗的案例，或者變奏的案例和權力有變奏的案例，好嗎？咁頭先我哋又講緊解構主義啦，建構主義啦，即係就解構主義啦。咁開始就講緊有一啲建築師嚇，例如 Richard Rogers 啦、Renzo Piano 啦、CM 嘅一班新進嘅建築師啦、Aldo van Dijk 啊，佢哋開始對於權力呢樣嘢咧就有一種質疑嚇，認為應該建築是歸於人民的，所以他將本身很有 authority 很有權威的建築呢開始就變成有一點叫做扭曲，所以從而就開始做一種新的叫做文化，我們俗稱叫做廣義就叫做後現代主義。剛才 Jeff 你他在說的，交回給你。 我正話其實講緊嗰個蓬比杜中心咧，我自己覺得佢嗰個特色在於就係佢將所有嘢拆開曬，結構還結構，基調還基調，好清晰話到俾你知。其然之後佢做到嘅嘢咧，就係雖然喺佢個 language 裏邊佢係即係做到好似好複雜咁，但事實上你入到去咧，裏邊係完全係好空曠嘅空間，做展覽做成。其實類似嘅設計香港都有。譬如HSBC 嗰、那個大廈啦，即係匯豐個中環個總行啦 ，Norman Foster， 佢又係用一個特別嘅 suspension system， free 咗下面個 plaza。咁但係我覺得最特別嗱，嗰、那個其實倒翻轉頭，我覺得 HSBC 咧有少少唔同咧，佢係一個權力象徵嚟嘅。嗰陣時擺到明係一個權力象徵，佢仲要出邊個華爾街廣場咧係唔會再起嘢，等佢有。enjoy 即係無限嘅海景，即係睇到香港個變化，香港個變化係點啊？但係你問我咧，我覺得突然之間正話傾傾下嗰陣時咧，我就諗起張家朗，佢贏嗰個金牌落嚟嗰個法國大皇宮係咪叫做？嗰、那個 adaptive reuse of 一個舊嘅 building 咧。是俾人民啊！嗰、那個真係俾翻人民， 好鬼正， 係好鬼正。即係你做一個咁嘅奧運嘅大賽，直情哇！每一刻即係全部都係一個經典嘅打卡場面嚟。香港有冇咁嘅嘢咧？我覺得係好少，因為你見好多好標誌性嘅舊建築，譬如舊陣時喺中環有個叫好似 French Mission 啊個舊樓啦，而家做咗好似都係政府嘅，係咪司法？ 終審法院啊，之前終審法院， 之前終審法院，而家變咗做咩？我唔記得咗，總之都係佢係俾政府用嘅。譬如而家中心法院都係一個好標誌性嘅建築，都係俾咗政府用。咁我自己覺得倒翻轉頭，係咪香港而家仲係有個權力嘅思維？依啲嘢一定要俾翻政府嘅。定係我哋可以用另一個諗法？依啲咁有價值嘅舊建築，係咪真係好似新加坡咁，將變咗做廟師林咯？你起一個另外一個建築 for 終審冇問題㗎，你唔需要有個咁 symbolic 嘅嘢喺度，反而倒翻轉頭，你嗰樣嘢變做一個真係人民日日入到去睇嘢，去欣賞，咪仲好。你見而家香港咧，個個為咗滿足嗰個地積比率咧，又要滿足個高度限制咧，全部嘢就逼實曬嘅。其實地下可以留翻俾人民用嘅空間咧，係好少。是好少，全部哦 ,podium, 做晒 100%, 咁冇辦法，唔係咁起我起唔盡。但係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容許佢將佢起返高少少，嗱唔係為權力，唔係為權力，起返高少少，多啲空間真係俾返人民去用喺地下喎 ,ground level。咁我覺得仲有意思囉，對我嚟講啊，唔知你點睇。 我其實 Ryan 你講嘅嘢呢，我又有一啲其他嘅 perspective 用咗出嚟。 好啊， 我覺得你嗱權力究竟佢係政治啊、王啊，定係金融啊咩性咧？我見近年咧，香港同好多其他城市都一樣，就話香港我要係一個品牌，所以要有啲巨型嘅地標， 標誌性 嘅香港。係啦，咁你見近年係多咗好多呢啲大型嘅基建項目啊、大發展啊咁樣。咁有時我譬如我好衰嘅，我做項目咧， 你真係好衰咩？ 我收到啲 brief 啊，你知咧啲 brief 好興嘅，就講曬啲好嘅例子嘅， 好滑稽啫呢啲， 有啲咩好例子？我啊中意挑啲失敗例子出嚟睇下， 係咩？ 咁譬如話 啲大型場館嚇，無論西九好，而家啟德好咩成，咁我又會周圍揾下啊，有冇啲係為咗一個好大型嘅活動，好似奧運會咁， 嗯， 而因為你知奧運會就係要威啊嘛，代表個城市，我、嗯嗯、要威，要做得好，大型咩成，咁、但係過咗之後，你唔會成日有啲大型活動噶嘛，咁、究竟嗰啲場地係點嘅咧？ 係， 咁我自己去過啲地方，特登去嘅，其實旅遊嗰啲雜誌唔會講嘅。咁、譬如我哋意大利，咁我又睇當年佢哋嗰個奧運場館，那個感覺都幾震撼嘅、就係入到去周圍爛融融，好大地方。 另外一個廢墟， 係啊，廢墟嚟嘅。咁好多地方冇嘢，仲有啲可能有啲少少嘅人喺度做緊啲唔同嘅嘢啊。咁有啲都唔理啦，清潔啊都唔做啊。咁、我就係話，講緊權力於人民咧，呢、這個一定要諗。即係你講個 adaptive reuse 好緊要。 係啊， 即係我每次香港有啲大型嘅活動啊，即係香港都搞過奧運啊、馬術嗰啲，我就不其然就要諗嘅。咁之後嗰個場館有咩用？ 係啦，你威完啦，之後點咧？ 係咪應該俾翻人民嗱？呢個正常喎，因為你個城市啊嘛，代表住 係 嘛咁咯。咁、所以我之後譬如去英國睇咧，我又覺得做得幾好，即係佢嗰個倫敦奧運之後咧、佢真係會有一個計劃係點樣改建嚇啲、公園啊，各樣啲場地改建到係適合翻俾公眾去用。 係係。譬如 Olympic Park 啊，或者係 O2 Arena 啊，嚇嗰類咯。 中國鳥巢都係啦，其實 係啊， 近年都 係係開始都注重呢樣嘢。 冇 錯，冇噶。你睇下我哋嗰陣時英國做嘢嗰陣時，我個舊老友就係做嗰、那個奧運 Park 嘅。咁佢有個 legacy plan， 即係佢講緊係叫做2024 plan。 係 佢諗下嗰陣時佢做奧運諗到今日個，係嘛？咁你諗嘢力量上係咁噶嘛？咁我 有冇實施到咧？ 實施緊，而家佢仲包括房地產添，即係佢隔離而家嗰啲地產，佢諗緊佢一定會 blossom 嘅。咁即係其實上海世博之後都做緊嘅，咁我北京一樣嘅。你剛才那個例子我很心痛的。你想想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匯豐銀行下面是什麼星期日全部都是我們的非融印融的一個叫做休憩的地方，喂整個星期只有那一天，是不是給他咯，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是不是那現在我哋又唔係一種權利，即、就、係、是、我哋頭先咪後都講，我哋講話公民房嗰個問題係咪 ？Alan，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其實呢樣嘢係一個20年代嘅現代建築嘅個遺物嚟嘅，但係又唔係喎，你根本身已經有公民房，只不過佢係將公民房入咗我哋個主廳度啫嘛。你點睇？ 其實你話20年代當 Cabusier 開始做一啲集體即係 modular 嘅建築開始，咁其實變咗每一個。家庭其實由以前一個大家庭去到跟住依家所有核心家庭就係爹哋媽咪仔女咁就有家庭啦。咁當然嗰時有工人，依家香港深烤都會有工人啦。咁嗰種點樣去佈置一個屋企去做廳啊、房啊、工人房、廚房啊，甚至乎其他可能有騎樓，所有啲佈局其實可能第一句就係點解會咁樣開積法？開職就不是我們開職啦，即是我們設計開職啦，但最終就是那個地產商金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所以我們去到這個年代，我們可能人口膨脹到這個地步，我們每人每一家家庭只可以 afford 到一個這樣 size 的一個單位的時候，我們怎樣去佈局令到我們都仲可以爹哋媽咪住間好一點的房啦，他是一家之主啊嘛。令到嗰個開職之餘，又可以大家 pack 到埋一層樓嘅單位，每一座樓又排到去密之餘，佢又可以滿足到法例通風採光，咁又有啲嘢可以外觀睇起上嚟，嗰座樓又要可以威威嘅喎，即係我喺對面可以望過嚟，呢、這個發展都係靚，又有所謂一啲感覺上面係喺海邊度，我俾咗咁嘅錢買咗咁嘅樓，嗰種另一種權力。的象徵亦都是可能賦予了給我們每一個市民都有這樣少少的機會去發揮我們自己的權力的感覺來 的。像Paul你都說你說那些生活陽台嘛，是不 是？是啊，我最靚間房俾我女瞓 嘅，佢係住。 我有一個小故事嘅，即係當年我畢業冇耐啊，阿傑畢業我未做 LA 添。咁嗰陣時佢我記得 有個舊同學就話：，做建築師好似唔係好受尊重香港咁啊！我唔係啊，我哋幾大權啦、啊，我哋喺啊對承建商嗰啲嘢，幾多錢又係我哋定啊，收錢啊嘛。跟住嗰個員工又我哋收貨咁啊，咁啊係咁，嗰啲叫權力，嗰啲唔係叫尊重啊，權力喎、啊。咁、後來我記得有一次機會咧，就係、是、住宅樓，咁、有個日本嘅建築大師咧就負責做設計嘅。咁啱啱嗰陣時咧，就好多嗰啲環保露台嘛，全部一色一樣噶嘛，五個 meter square 咁樣一粒粒咁啊，咁樣個佛山唔靚喎。咁我哋喂請得你做大師，咁你嚟到梗係要俾啲自由度你啦。咁佢話：我唔想要嗰啲，我想有大有細咩成。咁我話：哎呀死啦！咁我要計計數，因為會少一啲 GFA。咁我同翻老闆講，佢唔得啊，佢唔收 fee 都補唔翻啊，所以都係要佢走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金錢啊，香港咧始終都係市場主導，主導咗個設計，甚至乎成個城市景觀。點解個個都要咁樣做啫？都係因為嗰個商業利益噶嘛。咁所以呢，今時今日香港啊，即係經濟係個權。 唔係㗎，你睇下喺內地就唔係啦。內地咧嗰個生活陽台係超級緊要，因為你要晾衫啊嘛。即係你呢個反而係嗰個叫做消費者主導，消費者主導。我其實就即係講開你頭先講個外籍建築師嗰個問題啦，呢個都係一個權力嘅問題。我哋中國人咧有啲自卑嘅，啊呢個真係真係呢度啊，大氣電波都要講下。即係我哋覺得永遠都係好似啊啲外國人勁啲咁樣啊，其實我哋唔使乜咁啫。呢個咪係權力，即係你話我哋揾個西人去做一個地標咁，就好似威啲咁樣。點解你唔揾個中人？其實我哋呢幾年中國人嘅建築好犀利， 其實可能都係本地人做㗎，不過佢個名字要 係啦，咁呢個就係權力咯。即係佢只不過係將嗰個一種原力嘅叫做移植啫。咁呢樣嘢係都係好有意思。 羅浮宮。都揾個華籍嘅美，即係華裔美國建築 師，佢做到我哋做唔到啊！ 係啦，即係你咁睇喎，即係有時你揾一個 外國人， 係咯，即係外國建築師冇壞，唔好唔 Nike 啊！嗱，咁我講翻先啦，嗱，你睇翻譬如你工人房先算啦，其實我覺得咧，我睇翻啲舊樓嘅跡咧，啲工人房好 decent 嘅。佢真係喺廚房後面就有間房間，有個好 separate， 有個浴室有成，同而家咧好似一個 cubicle 咁咧，係完全唔同。咁呢樣嘢其實係咩原因令到佢咁咧？係咪主人嘅權力大咗咧？我覺得唔係，有其他原因。 係啊，我哋不如再下一節，我哋再分解。咁我喺2008至2010年喺內地生活嘅時候咧，嗰陣時好大嘅爭議嘅就係、中央電視台啦，就委託咗 OMA 啦，喺佢哋個總部啦，喺北京，咁就而家叫俗稱大富郎，咁點解咧？又話風水，又話有個窿，你知啦，即係CCTV 應該好正咁樣。咁我嗰陣時細個讀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咁啲教授又話 James Stirling 嘅建築嚇，又好好英國紳士啊，咁有 MI6 啊，就咁樣啊。咁我哋呢個香港嗰個 British Embassy 都係佢應該設計嘅。咁嗰個就好離經叛逆啦。好啦，咁然之後咧， 嗰個已經離經叛逆。 我覺得 CDV 好離經叛逆。 哦 ，CDV 啊。 咁之後咧就嚟到香港啦。咁出咗一個傑作，我覺得係傑作，就係、是、一個門常開。 我樣都似喎，其實。 咁一個又係話富郎咁啊。但係其實佢裏面個原機，我認為係將個權力俾翻我哋個市民，因為下邊嗰個窿下邊係一個公園，係開放公園。咁我覺得呢個係嚴迅奇先生佢一個好成功嘅作品嚇。你點睇？ 其實你重新去睇佢一次咧，你好似佢嚴大師將個好傳統，你覺得一個所謂最高權力機構嗰個建築，好似反轉嚟擺。你見到特首辦公室立法會就擺喺公園兩邊。中間就係俾人行落去嗰、那個那個天馬公園嗰個位置。咁其實由地鐵站嗰度行出嚟，其實嗰個中間個政府就俾人民穿過去啦。咁係咪可以俾大家去所謂你話監察政府又好，或者了解多啲政府其實點樣運作咧？係咪特首同埋立法會都係喺你隔離一齊去 建設呢個香港點樣？即係所以呢一個做法可能就係、是、現今我哋點樣去演繹我哋政府權力嘅一個象徵。你同唔同意都好？其實呢個呢個係一種比較依家我哋近代啲去了解權力嘅一個方法，透過建築。咁而例如頭先講嚴建築師佢做呢一個建築嘅時候，其實佢擺咗好多啲作品藝術作品喺嗰個公園裏面。咁、其實 係咪佢擺嘅咧，還是係 我諗都有啲關係嘅。 okay, okay. 所以呢個做法其實大家喺呢、這個政府嘅最高機關其實係融入咗大家生活一部分。 Yeah. 剛才講我哋啲姐姐都喺度可以扎營，佢都喺度 enjoy 嘅地方，唔會趕你，唔會捉你。咁你點樣去喺呢一個本來所講頭先係政府喺中環政府山呢個地方隔離有依家解放軍個總部咁喺度啦，全部都係一個最高嘅權力，包括金融嗰、那個地方，變咗我哋一般市民日常禮拜就去嗰度去 enjoy 去放狗去玩去聽 concert 去玩摩天輪。咁所以依家其實所謂將權力俾翻人民，咁可能深刻就係將空間解放翻俾所有大眾去 enjoy 去用，去大家一齊去 share 呢個地方。咁其實可能今天演繹權力就係有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呢種咁樣嘅諗法去喺裏邊。 即係用建築去講緊人民精神呢樣嘢啦， 係啦， 係咪？即係等於好似海德公園啦，係咪？英國係咪？即係 Paul， 你應該熟，我唔喺你面前班問龍虎啦。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去深思一個案例啦。佢有 Speakers Corner 成係咪？ 係，我就係一路聽阿 Alan 講，我就諗起係公園呢樣嘢係點樣嚟先，即係遠景建築。其實以前冇公園嘅，即係喺工業革命之前。就所有所謂我哋今日叫 park 嘅都係私人嘅，都係啲皇室貴族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係因為有咗工業城市，咁喺英國啦，咁跟住又發覺嗰啲工業城市 draw 到好多人去嗰度做工人，即係全國啲人去嗰度做工人。但係咧就揾多咗錢咧，但係啲生活質素低，跟住啲工作環境又差，咁所以佢哋為咗啲人開心啲咧，就會諗啦，啲即係其實類似我哋啲區議員啊咁樣啦，佢哋嗰啲嚇，咁就我哋點可以令啲人開心啲咧？佢又幫我哋揾咗咁多錢啦，咁起個公園俾佢哋啦，咁係嗰陣時開始講就係公園可以係用政府錢起出嚟，但係俾人免費享用嘅，咁其實某程度呢個就影響咗即係嗰個權力轉移。令到個城市都變，咁後來呢樣嘢就即係遍地開花啦，美國 呢個概念啦 ，Central Park 啊嗰啲 大陸啦， 香港都係一樣嘅。嗰陣時即係冰頭花園都係咁嚟，咁特別就係話，因為英國本身已經有好多嗰啲皇室公園，好多咁佢哋發覺，可能連保養都唔夠錢保養，咁做不如變咗做 public park 啦。咁海德公園就係其中一個。咁所以我覺得後來譬如話我去睇咧，佢有一個位置叫做 Diana Memorial。咁就好有趣呢樣嘢，你原本有一個皇室嘅象徵啊，咁跟住呢就係戴安娜就冇得做皇室啊嘛，咁但係啲人就話我係人民嘅 princess， 跟住我整一個地方，咁亦都好抽象嘅，即係 Augustusson 嘅設計，我用水同草地，其實佢裏面冇一個雕像，冇一個牌啫，佢就係水同草地代表親民，跟住啲人會，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特別，就係個城市係會咁樣演變，而象徵住個權力變咗。咁如果你話翻嚟香港咧，我自己就幾深印象，當年幫手參與就係唔係設計個公園，推動個公園出現，就係屯門公園嗰度就係有一個係共用遊樂場出現咗， 共用遊樂場。 咁嗰陣時其實就係總之就有啲團體覺得香港啲遊樂場好鬼悶啊，咩成啊咁以前都係啲官啊或者一啲設計師去主導，咁嗰陣時已經好多話公眾諮詢㗎啦嘛，咁但係咁你要問啲小朋友咯，因為佢哋玩㗎嘛，咁佢就冇人點樣問你，問佢俾問卷佢，佢唔識睇。 幾多年前啊？ 嗰陣時係2012年，我估係2012、2013度， 好前衞， 開始未起好嚇。 跟住佢就話：喂，不如我哋整個設計比賽咧，跟住贏咗嗰個就起嗰個。第一次嗰陣時啊，跟住講咗好耐，協調咗好耐就好，我哋俾你做。喂，第一次就係贏咗嗰個就起嗰個。 會請啲咩人做？ 你講設計 公開噶嘛？ 政府自己做，建築署做。 哦，即係佢個 execution 話有個設計比賽咁啊，佢揾啲咩人？ 有公開組，有學生組咁樣咯。 哦， 係啊，即係總之同設計啊、建築景觀有關嗰啲都可以。咁、 okay. 足之佢真係肯啦，第一次。咁、以後而家變咗 norm 啦，好多時都係設計就話即係比賽嘅話贏咗就起出嚟。咁我覺得嗰個又係香港其實一個 milestone， 係變成一個 norm， 就係你要諮詢個用家。咁用家嘅話就係你要學點樣去諮詢唔同種類嘅用家咯。 哇！好有好有即係價值喎、你呢個 exercise 其實我睇得到。 最後都影響個政策嘅，因為而家之後就好多即係有170個公園，政府呢個幾成功，咁就其他公園改造呢都一定要高呼個過程，就係、是、要諮詢嗰啲。 呢個都可圈可點嘅，因為我又自己有啲好嘅經驗，有啲好唔好經驗，即係我都有份幫香港寫公園嗰啲政策。其實最大嘅問題咧，當你即係反轉啦，唔同權力冇關啊，呢、這個即係人民精神咧，就每個人都有權力。咁咧有好多人就佢啲意見又好片面啊，有啲又會比較自私啲啊，甚至乎有啲根本就完全係即係一個小朋友，佢話我要一個全世界最大嘅滑梯咁樣，咁係咁，但係我唔可以話啊，我有10,000個呢個需求，我就做呢樣嘢咁啊。咁所以呢、這個我哋而家呢個社會都係喺呢種參與式設計嘅一個叫試驗期度，即係我哋當神權到到皇權到到工業嘅權力到到商業嘅權力，而家到到人民真真正正調翻轉咧，我哋反而有少少不知所措。我認真嘅，即係我哋而家又係啦，即我哋自己做咗觀塘嗰個漁民方嘅公園係好靚啊，即係等又俾人哋即係有啲揶揄啦，話你又點點點點，好多人好多意思好多，咁我哋覺得唉，好似又俾咁多人鬧嚇，咁多人讚嚇。 咁嗰陣時有冇做過一個諮詢？ 佢都係有諮詢嘅，我諮詢咁啊，但係你 again 即係點至為之即係叫幸福啦？頭先你第一 唔係應該咁講，你永遠唔會有個設計咧，係可以滿足曬所有人。 係 你滿足到你哋兩個大佬，可能滿足唔到我哋兩個，照鬧係咪先？一樣會 係 咁。 所以我哋開翻去一個好原始嘅問題，就係、是、究竟我哋係咪個專業？如果我哋專業即係我哋係醫生，我哋就有呢種知識，我哋嗰個知識係唔需要俾你質疑嘅，係咪？我呢個力學係我計咗，我簽個名冧咗，我話是你哋唔好講，係咪？但而家美學變咗呢樣嘢，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好好嘅收尾啊！ 我 哋今次 我接觸多咧，即係早輪喺發展商嗰度，其實我哋倒翻轉頭係會注意個 user。experience 系， 同埋嗰个所谓 voice of the customer customer 吓，即系 but not everybody。 譬如你系做个 park 系， 咁你就要了解嚟你个 park 嗰班人嘅需要。我做设计咁啦 ，for example， 你要信我，我有专业 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做嘅嘢系唔系真系 fit into 真系用嘅人嘅需要咧？即係譬如咁好多時早輪咁先算啦，你去商場嘅廁所入到去一個廁所一件廁紙就係、是、咁、但係而家譬如你呢啲即係出名靚少少嘅商場，你可能發覺呢就咦嘩個廁所點解個價格咁 organic 嘅咁，跟住佢旁邊呢有啲細節呢就俾你掛鈕，可能有啲地方俾你擺下電話，跟住就即係個燈光設計又好特別咁。咁呢啲嘢其實就係、是、我哋可能一個 user 係會 appreciate 到嘅嘢。我知道嗰陣時其實我哋做一個好簡單嘅公廁呢，都個建築師都有考慮到呢個細節喺度嚟。所以嗰陣時完成咗個公廁嗰陣時呢、都有人預嗰個公廁咧，係全香港最靚嘅喺嗰個時間。咁跟住咧，其實亦都帶動到咧好多其他嘅，即係政府做嘅公廁或者其他建築師做嘅公廁咧，係有依個嘅考慮落去啦。 咁呢個都係即係我概括講呢個權力就係叫做市場浮動嘅權力啦。就未必係我哋專建築師嘅權力，都唔係皇權，唔係神權，唔係完全係市民嘅權力，係一種過濾。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最有參考價值嘅一種以後對於我哋設計嘅一種動力咧？ 當然唔係話講到啊好大件事咁，而係啲細節嗰度，你要令到佢大家用使用嘅者或者即係行過經過嘅人係開心，同埋有個幸福嘅感覺。 係一講你呢啲關於幸福感嘅大話題咧，我哋就雞啄唔斷㗎啦。 咁我哋意猶未盡，留翻一啲話題俾我哋下一次。咁如果各位觀眾對我哋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沙龍有興趣嘅話，歡迎你哋下個禮拜二繼續收睇，拜拜。Thank you.